死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聊了纪晓岚小时候的故事，他那份聪明劲儿啊，大家也见识了。不过那些充其量也就算是小孩在大人面前耍小聪明，算不上大本事。接下来咱说一段故事，来证明一下纪晓岚的大智慧。您猜怎么着？这回纪晓岚呢，把乾隆皇上给发配了。一杆烟袋锅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光豆闷子，出言绝没面子，才高可编四库，机智会解难题，乾隆见了开心，和珅御肘憋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纪晓岚趣闻之发配乾隆。纪晓岚当上了翰林院的大学士，乾隆皇帝非常赏识他，没事儿就把他叫到身边说说话聊聊天。纪晓岚呢，有真本事，再加上脑子转得快，总能揣摩到皇上的心思，把这皇上伺候的龙颜大悦，别提多舒坦了。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伴君如伴虎，皇上就是再高兴，纪晓岚每次朝见的时候都觉得这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的，就怕哪句话说的不对了，惹了皇上，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。这天乾隆刚下朝，又把纪晓岚叫到书房来了。纪晓岚恭恭敬敬的给乾隆磕完头，趴在地下等皇上发话。爱卿啊，平身吧。来人呢，给纪爱卿赐座上茶。纪晓岚一听，心说皇上今儿是怎么了？怎么又是赐座又是上茶呀？别是有事等着我吧。不过想归想，皇上赐座了，谁敢不坐呀？纪晓岚谢主龙恩之后，站起身来，小心翼翼地坐在凳子上了。纪爱卿啊，朕有一件事儿要问问你，万岁请讲。你说是江南的风景美呀，还是塞外的风光好呢？纪晓岚心说，这是什么问题？问我哪儿的景色好？我说的万一跟这皇上想的不一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纪晓岚一边盘算着该怎么回答，一边偷偷的就瞟了乾隆一眼。皇上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，即便说错了，估计也不会怎么着，于是开口答道，回万岁爷，这江南水乡风景秀丽，人杰地灵，是一个游山玩水的好去处啊。爱卿所言极是。 正合朕的心意。那如果可以去江南游玩一番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纪晓岚一听，不好了，皇上这话该不是暗示我做错什么事儿了，要给我贬到江南去吧？乾隆皇帝的这一番问话，其实有另外一层含义，纪晓岚没弄明白，还以为是皇上要发配他呢，心里越来越紧张。乾隆这话的真正意思到底是什么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， 万岁！微臣承蒙皇上恩典，能够一直陪在您的身边。这江南虽然风景秀丽，但我却舍不得离开皇上啊。乾隆一听纪晓岚这话，估计着他是误会了，嘴里这口茶差点没喷出来。纪晓岚呢，哎呀，朕也舍不得让你离开我呀。那万岁，您的意思是？朕曾经五下江南，那里的山水虽然都游玩过，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，总想找个机会再去一回。纪晓岚这才品过味儿来，看见皇上绕了这么一大圈子，就是想去江南玩啊。万岁，您是当今的天子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想去趟江南有什么难的呀？哎，爱卿啊，你不知道，朕前几次去江南，朝上那帮老臣就已经是一肚子不高兴了。这回朕要是再说去江南，他们肯定会百般阻挠的。纪爱卿，你足智多谋，能否帮朕想一个理由，堵住那帮老臣的嘴呀？纪晓岚一听，得，我算是被皇上给绕进去了，那帮老头连皇上都说不动，让我找理由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呀，干脆打个马虎眼，让这事儿过去得了。万岁呀，您对江南百姓这么关心，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臣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呀。可是您日理万机，不能够过度操劳，这江南还是不去为好。乾隆一听，怎么着？你纪晓岚给我扣高帽子装蒜，朕要去江南心意已决，今天把你叫来就是为了商量此事。你怎么这么推三阻四的？难道想抗旨不遵？没有。纪晓岚一看皇上脸色都变了，看来这事儿不管也不行了，扑通一下给皇上跪倒在地，臣不敢抗旨，臣一定想一个万全之策。听完纪晓岚这通保证，乾隆这才露出一点笑脸，临走给纪晓岚还定了一个期限，三日之内必须想出对策，否则别怪皇上我治你的罪。领命出来之后，纪晓岚满头大汗呢，这心里头开始犯嘀咕，纪晓岚呢，纪晓岚呢，谁叫你平时没事就爱在皇上面前抖机灵耍聪明，这回皇上可是给你出了一个大难题呀。纪晓岚领完圣旨回到家里一筹莫展，眼看着这三天转眼就过去了，纪晓岚这心里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纪晓岚在家里愁得团团转，这时候两个仆人抬着一张桌子从他身边经过。哎，你们抬这桌子干什么呀？ 啊，回老爷，这张桌子受潮了，木头都糟了，夫人让我们抬出去给晒晒，换张楠木桌子过来。 哦，行了，你们下去吧。纪晓岚转念一想，换张楠木桌子，脑子里忽然灵光一现，有了。第二天早朝一下，乾隆就把纪晓岚叫住了，纪爱卿啊，朕让你想的计策你想好了吗？回万岁，臣已经把计策写在这个奏折上了。乾隆一听这高兴啊，赶紧接过奏折翻开看看， 就看呢，这乾隆的脸色是由红变白，由白变黑，最后都变绿了。就听啪一声，这乾隆把奏折摔在龙书案之上。纪晓岚呐，你好大胆子，朕让您想计策，你写的些什么呀？这不是变相的诬陷我吗？你也太目无王法了。来人呐，把纪晓岚给我拖出去。要说斩了，皇上没敢说，为什么呀？皇上乃金口玉言，您说斩就必须斩，所以说刚要说斩了，没敢说。纪晓岚这回可是没想到乾隆发这么大的火，跪在地下，万岁爷，臣冤枉啊，微臣一直忠心耿耿，怎么敢污蔑皇上呢？万岁，您容我把话说完了。乾隆一瞧，差点没乐出来，心想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。好，朕给你一个机会，说吧。万岁呀，您不是想找个理由去江南吗？这最好的理由就是修建东陵啊。纪晓岚，你别再狡辩了，修建东陵跟去江南有什么关系呀？万岁爷，臣找的理由如果不是别出心裁，又怎么能够堵住那帮老臣的嘴呢？乾隆一听这话，这兴趣倒是来了啊！你倒是给朕说说，这理由是什么？纪晓岚看乾隆这表情，估计啊，他这气儿消了一半了。不过刚才这一下呀，他还是觉得谨慎为好。万岁呀，臣的这个理由恐怕有犯皇上的龙威呀，臣不敢说。乾隆一听，看来这纪晓岚是让我吓着了。纪爱卿啊，如果能想出妙计，朕恕你无罪，谢主隆恩。这谢恩呢，谢的倒是挺快。乾隆倒霉催的，您往下听。您当真不怪罪微臣？不怪罪，果然不怪罪微臣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快说吧。纪晓岚瞧乾隆脸上又有笑模样了，这才从地上爬起来，嗽了嗽嗓子。万岁爷，按照大清律法，偷东西应该判什么罪呀？这偷东西有大有小啊，你问哪种啊？万岁爷，如果是挪用了别人坟地上的东西，这算什么呀？这算偷坟掘墓啊。那偷坟掘墓应该治什么罪呀？乾隆听到这儿，心里头就大概明白纪晓岚是什么意思了，心里偷着乐。纪晓岚呢，纪晓岚，这馊主意也就你想得出来。那纪晓岚到底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？这个主意能否让乾隆顺利的去江南呢？乾隆和纪晓岚这时候已经是心照不宣了，不过这话乾隆还是打算让纪晓岚明明白白的给说出来。纪爱卿啊，你熟读大清律法，怎么会不知道这偷坟掘墓治什么罪呢？回万岁，偷坟掘墓应该斩立决呀。不过臣还有一个疑问。什么疑问呢？当年修建东陵的时候，因为缺少木材，好长时间了都没动工，这件事儿万岁爷您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，还是朕让他们把明朝皇陵的楠木拆下来用到了东陵里，这才解了燃眉之。后俩字没说出来，乾隆心想坏了，上套了。对呀，万岁爷，是您唆使手下挪用别人坟地的木材，这算不算偷坟掘墓啊？乾隆一听坏了，纪晓岚这是要宰皇上啊，当时一拍桌子，大胆纪晓岚，你说朕偷坟掘墓，难道这普天之下还有杀朕的刀不成吗？纪晓岚明白呀，万岁爷，臣怎么敢呢？所以说这大清律法呀，它应该变通一下，把它改成发配啊，判您一个充军发配，给发配江南。这话一说完，乾隆和纪晓岚俩人四目相对， 全都乐了。好啊，妙计呀，看看这帮老家伙还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挡朕。这高兴劲还没过呢，乾隆又犯愁了。自古都是皇上发配别人，还没听说过谁把皇上给发配了呢，这怎么解决呀？纪晓岚是谁呀？他早就想好对策了。万岁，虽然您贵为天子，但是这孝道您还是要遵守的。乾隆恍然大悟，你是说让太后？正是，万岁爷您是个大孝子，老太后如果责罚下来，您敢不从命吗？对呀，朕呐，这就找太后去。纪爱卿，你为朕想的这个妙计，朕应该怎么赏赐你呀？纪晓岚心说，我为了帮您想这妙计，差点把命都搭上。别看这会儿您高兴了，哪天您看我不顺眼，想起今天这档子事儿，再给我治个犯上之罪，我也担待不起。于是纪晓岚跪倒在地，为万岁爷分忧是臣的职责，您不治我的罪，臣就感激万分了。乾隆想想也觉得纪晓岚挺不容易的，纪爱卿啊，你对朕忠心耿耿，真是令人感动啊。既然你不要赏赐，这么着吧，朕就带你一同下江南，一路上游山玩水，散散心吧。纪晓岚一听可乐了，谢主隆恩。纪晓岚用偷坟掘墓的罪名把乾隆皇上发配到了江南，本想着可以痛痛快快的游山玩水，可没想到乾隆一路上是问东问西，弄得他是狗衔门帘子全凭一张嘴呀。乾隆和纪晓岚一行人来到江南，途中经过一间寺院，就打算进去看看。只见这寺院正中央第一个大殿天王殿里供奉着一尊弥勒佛像，这塑像雕得栩栩如生啊。乾隆一看这弥勒佛舔着个大肚子正冲着烧香的香客笑呢，就想出一个点子来，要考考纪晓岚。这乾隆指着弥勒佛就问了，纪爱卿啊，你说这弥勒佛怎么看见朕要笑呢？纪晓岚知道皇上这是考他呢，眼珠子一转，回万岁爷，这是佛见佛笑。哦，怎么个佛见佛笑呢？万岁您想啊，您贵为一国之君，乃是天上紫微星下凡，就像人间的活佛一样啊。这弥勒佛见到您这个活佛，可不是佛见佛笑吗？乾隆一听，嗯，答得不错，但是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放过纪晓岚呢。于是接茬问，说得好，可是朕看这弥勒佛他见了你也笑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问纪晓岚可真傻了，刚才说了弥勒佛这是佛见佛笑啊，这要是解释不清，我说他见了我也是佛见佛笑，那跟皇上平起平坐了。纪晓岚当时出了一身冷汗，想了一会儿有主意了，回万岁爷，佛见您笑啊，因为您是人间活佛，这佛见我笑啊，是在取笑我成不了佛。嘿，这话说的，乾隆听完了这叫一个乐呀。纪爱卿啊，你可真是聪明啊，哪里，还是万岁爷您圣明，多不容易。这关纪晓岚算是过了。寺庙里出来之后，一行人接着赶路，走着走着大伙就开始觉得口渴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纪晓岚发现路边有一棵梨树，这树上可巧了，只有一个梨。那位问了，有这么巧的事儿吗？俗话说得好，无巧不成书啊，您全当这么听，听的是里边这个道理。这纪晓岚呢，跑去把梨摘下来了，也没问，自己先吃起来了。乾隆一看就不高兴了，这话就来了，我听说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了，纪爱卿怎么连个小孩子都不如啊？这纪晓岚呢，一边吃一边说，万岁爷，我现在陪您出游啊，怎么能给您让梨呢？让您离开我这不吉利，不能让啊，那你也可以分给我吃啊。万岁爷，这就更使不得了，我把梨分给您，这不成了分梨了吗？我可不愿意和万岁爷分梨呀。乾隆被他这么一说呀， 也没再追究，接茬往前走。这个时候路边呢又有一棵柿子树，恰巧这树上啊也只剩一个柿子了。这纪晓岚呢上树把柿子摘下来了，给分成了两半，把其中一半就递给了乾隆爷。这乾隆接过柿子又问，这回怎么分给朕吃了啊？万岁，这分着吃柿子代表是一起共事，我啊是想一直陪在皇上您的身边啊。乾隆没辙呀，心想什么也难不住他。一行人接着往前走，估计乾隆和这纪晓岚呢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，俩人都觉得肚子不舒服，想上厕所。可等到了厕所，俩人进去一看呢，就一个坑。纪晓岚当然不敢跟皇上抢了，就退出来在外边等着。等了半天也没看见乾隆出来，纪晓岚着急呀，小声嘟囔，这老头子什么时候能出来呀？没成想这句话让乾隆给听见了。等纪晓岚也从厕所出来之后，在路上这乾隆就问纪晓岚，纪爱卿啊，刚才在茅房的时候朕听你管朕叫老头子，这老头子是什么意思啊？纪晓岚心说，呵，皇上耳朵挺尖的，赶紧回答吧。您别瞧这仨字不好解释，回万岁爷，这老头子是尊称啊。啊，你倒给朕解释解释，怎么是个尊称呢？您想啊，您是当今万岁爷，万岁，人活七十古来稀，您都万岁了，这自然占了一个老字，您又是万民之首，所以您占了一个头。这子呢是说皇上您是一代圣君，您看这中国自古这圣人的称号都加个子字，古有孔子、孟子、庄子、老子，所以您也是一代圣君，占了一个子，这连起来不就是老头子吗？说完之后，纪晓岚心想，这费劲呐。虽然是给回答上来了，可是答的还真是天衣无缝。这乾隆皇帝也被纪晓岚说的心服口服，不得不佩服这纪晓岚的学问。就这样，纪晓岚陪着乾隆游玩了江南，回到朝中，不但得到了很多赏赐，还被加官进爵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吃着冰淇淋。 关注节日。